锵锵三人行，哎，终于有一个跟这个台湾有关系的话题了啊！那广美，你关心不关心这个陈水扁？ 还行吧，前一段时间不是又回去投票的时候又在听到说他想要那个回家嘛？ 已经保外就医吧，他算保外就医 一 个月。你知道我比较关心的就是陈水扁的这个病，就是他这个病啊是个。多么复杂的这叫一堆病啊！但是呢，也有人怀疑他在装病。但是你装能装成什么样？装病的话，你要一天漏尿70多回。 啥叫漏尿啊？ 就是坐那儿就湿了。 哦，不是， 每天动不动你就湿了，你就漏尿。我跟你讲他的病，我没见过陈水扁这个怪病，这个病，就而且他这个病，他当这个所谓总统的时候。凶资英发的一坐牢，这一出事儿，你看啊，现在就确诊的说这个进行性神经退化，这什么病啊？神经退化性疾患新增，造成吸入性肺炎、败血症，然后呢，睡眠呼吸暂停，睡觉的时候就容易给憋死，就睡眠呼吸暂停。然后凌晨的时候因为心脏问题死亡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87倍。然后呢，这个你看最近一个月平均每天漏尿70多次。 我就看到这条，我觉得这条是比较实际的。 对，然后呢有忧郁症，然后呢 对忧郁症， 对 人人 自杀风险不能排除。然后呢，哎，这句话也让我看到啊，这个明星估计也会有这种病。因为密集的监视而失去个人的隐私空间，引发更强的疑心和不信任感，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对于治疗的意愿偏低。哎，不仅影响抑郁症，也影响其他身体问题的治疗。所以你看，总共给他下的结论就是病情复杂，难以控制，随时有致死之危险，才核准陈水扁保外就医一个月。但是呢，你看他在台湾的法务部门也挺好玩，我今天那么说的逗的是，说这出去了，但是呢，这个你啊可以散步，但是呢你不能太高调，你可以购物，可是呢你不能买名牌，台湾叫买精品，就说简单一句话，你是病人就要有个病人的样子，我觉得这话说，病人就要有个病人的样子。这给他现在下的是这个结论，就比如说我们要是看见你到百货，你出去你到百货商场去血拼，那你还得回来。 因为他现在还欠政府很多很多钱啊，他之前不是有贪污了好多钱，他还等于就是说他现在应该是为什么？你知道他的保释金，他儿子帮他筹了好久好久，一直没筹出来， 200万台币。 所以其实陈水扁出来之后，他也非常非常不满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200万？要弄这么长时间，最后是孤家的人帮他拿那个钱出来，还不是他儿子自己拿出来的。他对于第一他的这 个 保释金， 孤家， 顾敏宽， 哦， 帮他拿这个钱出来，因为顾敏宽是深绿嘛，然后帮他拿这个钱出来，然后陈水扁还非常不满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堂堂这个领导人，我的保释金怎么才200万？ 他觉得太少了哈， 因为 没面子， 没面子。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第二天，因为台湾之前不是发生了一个那种就是富二代结伙杀警察的一个案子嘛？就这个孩子，他的保释金500万，所以而且这是前后两天的事情，所以他就觉得。我是堂堂的这个前总统，我怎么才200万？然后这个为什么他 不想他儿子已经给他搞得很辛苦了，真是脑子进水。 不是，他是觉得他的价值， 他儿子容易吗？他儿子也得嫖娼，也得花钱。 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了。 哦， 保释金嘛，就是说你害怕他逃跑，然后拿200万来压在这里，那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只压我200万而已呢？他还是比较不食人间烟火的。 那他到底是有病，真病假病啊？他这个病， 我这里听下来比较实际的数据就是那个漏尿70几次，那个难度蛮高的。其他都是可说的，一般的人呢、啊，到了这个年纪啊，你说什么忧郁症啊、精神啊、迫害啊，你坐牢这都有这些病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什么死亡的可能性比正常的人高1.几倍， 这个算啥嘛？ 这1.87倍、 正常人多少？这真是没多少， 没多少。 所以我看其他是没多少， 而且漏尿也可以自己漏吧？ 但漏行吗？70几次蛮辛苦的吧？ 一次来点，这不就一天你分成70多回，不也可以造成漏尿？ 我就觉得这个比较辛苦一点。 咱看看他，这个阿扁呢，真是，哎，但是确实是憔悴了。 当然， 那当然 不 6年了，你瞧他已经进去6年了。 可是他在里边还奋笔疾书了。 当然 还出了书，还赚了稿费，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是不是啊？ 当然， 口号 1000多个人， 吕秀莲为他绝食啊呀！说再不让他出来，吕秀莲就要绝食。 我觉得再怎么说，他还是算民进党的一个精神领袖。你看他家门口，看回去第一天，1000多个人去喊口号呢。而且刚才你们看画面里面那台黑车哦，因为可能你们比较没有那个敏感度，台湾的媒体很可爱，拍了他那辆车，其实是一台丰田的车，并不是特别昂贵的车，但人家都说那台车子霸气十足，因为它的车牌号码叫做9408。9408呢，如果用闽南语发音的话，就是林北，就是你爸。 哦， 所以 是林北啊。 所以那个车牌号码，我觉得也还是有很有挑衅的那种感觉。 那千万别要一个车牌叫94SB。 哎，但是你说陈水扁这个人啊，要是假如说现在让判他无罪，是吧？无罪释放了。你觉得他能咸鱼翻身吗？ 不， 他这个精神状态能恢复吗？ 民进党已经改革新换代了，对不对？ 我觉得会给蔡英文带来很大很大的困扰。 对， 我觉得会的。 对民进党来说也是坏处多过好处。 虽然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从第一天，他就是一个超级深绿，他的追随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就像徐小志您刚才讲的，他很多除了这个漏尿的问题，其他很多疾病都是 可说可不说的。 对，就是看你要怎么那个他的。所以如果他状态回勇的话，我觉得他分分钟有可能把那个小英给弄下来，也说不一定。所以这个会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愿意他被特赦。 怎么说？ 你觉得他现在这样这个状态很可怜，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在台北监狱的时候真的很可怜，他的范围就是一个小笼子，可能就是1点几台湾平哦，可能就是3-5平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他现在在居住的那个台中监狱，听说是160台湾平，你乘以3。 哎呦，那都豪宅啊！ 那是一个总统元首级的一个全医疗的一个设备，里面有各种的急救设施，然后这医院里面所有的全配备在那个地方，只照顾他一个人。 哎呦， 只照顾 他 一个人。然后柯文哲很可爱，柯文哲就是刚刚上任的这个台北市长，他是无党籍，但是所有的民进党的簇拥都支持他，他是因为那个民进党的那些铁票他才上去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柯文哲也出来替那个陈水扁大声疾呼，就是说啊，应该让他保外就医，让他保外就医。但是柯文哲自己的本身的背景，他是一个医生，他我现在开始很喜欢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他很可爱的一点就是说，虽然他也去帮那个陈水扁请命，就是说哎，你们赶紧不要这样太可怜了，但是他就说，但是以一个医生的角度的话，我觉得他待在那个有医疗设施的环境里面会比他回家安全多。所有的拥护者脸又绿掉，都觉得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个专业身份哈，发生矛盾了。但是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政治人物的病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好多你看啊，咱们一直说当年的林彪他的这个病， 对， 哎呦，你说他没病，他一定是有病。 有病。 但是你要说他有病呢，他这个病，哎，真是奇人必有怪病。就他这个病啊， 不能见阳光。 怕风，你知道林彪吗？怕风、怕光、怕水什么的。那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怕到就是说，他这个家里这个几层窗帘啊，他这个窗帘上甚至要弄那个小纸条，他看有一丝儿风进来，呼，就一丝儿风进来，他就拉肚子，跑肚拉稀。 但是这个跑多拉西，我认为又是完全是心理，要照这么说的话，是跟某种神经衰弱心理有关的。 可是偏偏这么一个怕阳光的人，后来只有他有资格站在红太阳的边上。 哎呦， 就是只有他靠近毛主席嘛。 那叫对，你就说为了去，我要表示我要去开一次会，我要在公众场所露一次面，哎呦，这对这个病人来说 啊， 你想，哎，你就觉得好奇怪，他在自己家里坐着，窗门都必须闭成那样，水龙头的滴水的声音不能听到，听到就崩溃了。可是这样一个人，他又要第二天去跟毛主席一起上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的这个人，他又能去，而且他得做足了什么样的准备？ 这就是 在那儿站一会儿， 这应该就是强迫症嘛，对不对？这就是强迫症。是那个有一部电影，不就是那个Jack Nicholson 演的？他出门之前一定要把那个门反复的一、二、三、四、五要关五次，然后那个上锁一、二、三、四、五，然后走路的时候他要往前走五步，然后退后两步，再往前走。就说这种强迫症，每个人的这个症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相信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就像你讲，必须做到很好很好的心理准备，要突破自己的心防。 哎， 这也是天才的代价。 对， 我觉得林彪打仗是个天才，年纪很轻，打过那么多的仗，天才必有特别的缺陷。啊，他后来的缺陷就是这两个。他讲的对，强迫症不仅上天安门的时候是强迫症，在家里那个也是强迫症。这个，不过你讲的那个题目太大了，政治家的病啊，那真是能写好几本书了，对不对？ 哦， 我陈水扁的事情呢，我倒是想到，全世界来说哈，你执政过的一把手，后来被后面取代的人送到牢里或者彻底打倒，这个比较集中的是亚洲、东南亚，包括巴基斯坦。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反而西方国家呢，好像他们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来避免这种情况。就算是你是前总统，你犯了大的事情，他们也有个方法，就是让到你，就是给你特赦掉，不要尼克松，对不对啊？他本来是有罪的，但是他就是下去了。就把 会封顶就是了，不会让你那么的。 欧洲也是，你没看到，就是一个人一下去就坐牢。这个情况好像是就是东南亚这一带，你看都有过，这个韩国、菲律宾，对不对？这个好像都有，菲律宾是来来去去几次了吧，印度尼西亚。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美国总统贪了多少个亿，那难道不需要坐牢吗？ 肯定有一些方法就早就限制住他不能走到这一步，所以使得尼克松就是窃听人家的这个开会，对方政党的开会的这个东西，他窃听，他就要下台，对不对？克林顿跟那个莱文斯基这个雪茄搞， 对， 就要差点被弹劾。所以他们是一个是，当然了，之所以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一套制度的保证。但另外从后果来看，就是使得他们好像对这个第一个这个人，这个对他好像有一个叶利钦。当初普京代替他的时候，据说了啊，我也这个只是据说，就他也贪了很多钱啊，叶利钦。但是最后他下来的时候，是等于就是说我下来，但是你不能清算我的这个东西。 条件交换。 哎，哦， 我下来，所以叶利钦现在不大提起，普京也不大去讲他，对不对？我们中国还觉得这个戈尔巴乔夫那个把苏联弄掉还不好呢，对不对？所以叶利钦这个例子也蛮很多时候用这个方式的。就是说你把权力交出来，但我们就不追究你了，就这样。但是台湾的这个陈水扁这样下来，一般的台湾人心里，一般的台湾人除了蓝绿，都台湾太蓝绿分得太清楚了， 对， 没法来公平客观的判断这个情况啊。他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过分，就是说你原来当家的人现在就要坐牢？ 其实我觉得蛮多人其实挺同情他的，尤其他可能是在两年前有一次出现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就一直希望能够保外就医，他出来他讲话都讲不清楚，然后走路呢就是非常的那种步履蹒跚，然后手就这样有点像中风那样一直抖一直抖一抖。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片段之后，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过，我就觉得说对这个没有必要去到这么的那个。然后我在回应我刚才没讲完，就是你问我希望他被特赦的，为什么？刚才我跟你讲到，就是他现在在那个台中监狱里面那样子的一个条件， 这叫民脂民膏呀。 哦， 这老百姓纳税的钱啊，他现在回去保外就医，住家里一个月，也就是说我随时回去看你，如果你病情好转的话，你随时得回去。那我相信他一定会很努力的，希望让自己维持那样的病情，尽量的留在外面。 要天天维持七十几次漏尿， 对， 你知不知道他 不容易，肾得好啊， 开闹钟了，对。 他在家里面自己那样子的居家照护，一个月15万台币，3万块人民币。 哦， 就替台湾人民省了很多钱。 No， 他现在在家里面这么样一个保外就医的状态，台中监狱的那个场景还得随时为他保留， 那个还是要保留着。 所以我说赶紧的，那个小马赶紧的特赦他吧。 嗯， 你特赦他，他就回家自己吃自己，自己照顾自己。我相信他很回家之后精神状态好起来，就什么病都没有了。 要不就干脆毙了 啊？不行， 这是省钱了。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坏了。 这不是台湾人，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就说为什么我就觉得他这个病啊好奇怪。你知道最近我还看了一个电影，哎，挺好看的，看得我这个眼眶长湿，叫《爱的方程式》，讲霍金的，讲霍金的，《爱的方程式》。哎，就是你就看这个霍金也是这个，他叫他的这种病算不算叫渐冻人的那种病？就是 好像 就是逐渐逐渐的这个丧失了这个身体的能力。霍金就是这样嘛，因为当时给霍金诊断这个病情啊。就是2年就死，然后呢他老婆就是说我给你2年，但是反倒你知道吗，命运就是这样，反倒他一直活下来了。 嗯， 当初的承诺呀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嗯， 有时候一个女人我要知道你，我就跟你生命中2年也很好，对吗？可是没想到，哎， 也有孩子， 20年，我天，开玩笑吧？你知道吗？他也会出现，哎，我就觉得一个病啊，但是到最后对他的这个，这偏偏这种病对大脑完全没影响， 对性也没那影响， 对性也没影响。 他应该是肌肉有问题， 就是不是他浑身就丧失了对你肢体的控制能力，你完全不能动了。 就是是不是分成神经跟肌肉，它是肌肉萎缩，它神经还在，是这个原因吗？ 是，你神经它你也控制不了任何器 皿。另外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性能力是人的非常基本的一个能力，或者最初的能力。德国那个时候战争的时候，二战的时候做过一个试验，因为他们要抢救他们的飞行员，他们在挪威那边打仗，飞行员，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些犹太人来做试验，他把那个犹太的男人啊冰冻，就让他全部冻得完全失去知觉，然后就找犹太的女的来说，你现在想办法让他活过来，活过来了也你就活，就是说等于是你他能够活过来你就活。他这个怎么把一个完全冰冻的人活过来啊，他们想了很多方法，把他放在热水里啊，放在蒸汽房啊，或者怎么给他什么包都没用，最后就是信，就是两个德国犹太的女的抱着他，最后只要他性一有反应他就活过来了，要是他性都没反应就死掉了。 所以你看中国人过去讲性命，为什么叫性命啊？我主要就是说我可以给你们看一段这个霍金啊，我对他也是很佩服的啊，主要是这个演员太像了，怎么那么像，我觉得好惊讶，就是这个演员从年轻的时候活蹦乱跳演到霍金在轮椅上，这个电影我觉得怎么那么像霍金呢？你可以看一段。 Professor Hawking, you have said you do not believe in God. Do you have a philosophy of life and purpose? have said you do not believe in God, do you have a philosophy of life that helps you? It is clear that we are just an advanced breed of primates on a minor planet orbiting around a very average star in the outer suburb of one among 100 billion galaxies. But ever since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people have craved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order of the world. There ought to be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bout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universe. And what can be more special than that there is no boundary? And there should be no boundary to human endeavor. We are all different. However bad life may seem,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and succeed at. Whil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你说阿扁的这个病啊，就是跟咱们老说，就说人精神直接就会摧残身体，跟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 当然， 当然，就是你刚才那个片段就使我想到，人就是有了边界了，有看到局限了，才会思考自己嘛。两个时候你会人会想到自己的局限，一个就是生病了， 对， 一个就在牢里。所以在牢里生病，这个是一个双重的看到，尤其是对于一个曾经权力那么大为所欲为的一个人，突然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局限，看到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行动的局限，这个是，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呐、啊，就扛不过身体的、嗯、对吧，甭老说什么灵魂，我就发现你就是发个烧，哎呀，窗外的明媚阳光，你完全就跟你隔绝了，就你这人的身体，你的体温下降一度，你是壮志消磨，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他是我们的 这 个线， 真是很奇怪啊， 是啊， 真是很奇怪。你身上平常，你一个牙齿痛，就全搞惨了，对不对啊？你都自己知道这不是什么大病，但只要一个牙齿痛，人这个机器真是一点都不能出毛病。所以这陈水扁，哎呀。 我还是觉得男生真的比女生娇气多了， 真的。 哎，你说的对， 你们两个人真是，你们两个听一下你们刚才那个对话，简直是， 怎么了？ 这两个幼儿园的小孩在对话，哎呀，那个发烧怎么样？哎呀，那个牙疼怎么样？ 哎，真的是， 我真的，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很少吃药的人，我真的觉得有很多病哦，你就得扛过去的。你靠吃药是没有用，意志力一部分，饮食一部分，休息一部分，药我觉得，当然我们这种太大的病我不敢讲，就是我们生活中像大家刚才讲的那些，就是什么小病，像发烧感冒牙齿疼这些头疼，这些我觉得意志力很重要。 我觉得男人这方面真不如女人，就是男人对自己的，男人自私啊，就男人这种自怜呢、啊、或者说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注意程度啊，相比起女人，女人我老觉得坚强多了。 不过你人生病了以后，他对看周围世界的眼光会不一样，感受能力也会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医患矛盾啊， 嗯， 这些卫生方面的事情大家特别感谢，比方前一阵为了一张手机的拍照，这个西安的那个手术， 对对对对， 这不是真的不是什么大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大错大事大非，但是在网络上引起非常广泛的一个争论，就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我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来，后来我就当时没来得及讲，我就来证明一个人生病以后，他对周围的这个世界的感官会有什么变化。我前阵到上海的一个医院，这个很不容易。他们很多人讲内地的医院不好哈，其实内地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他的那个什么 CT 啊。什么磁力共振啊，什么价钱都比香港便宜很多，但是你知道医生也非常好，但是出现个什么问题啊，当我被推进手术间的时候，走就走到室外了，就看到阳光了，旁边就是停车场， 后来我问他，我说一定要走这个步，他说这是近路， 啊， 就是没考虑到病人的感 受。 你知道，当你换了手术服，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一下子太阳出来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就是说，我你。